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25集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江烈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羡慕什么。反正吧，要不着的糖，吃不着的饭，都是进不了他的嘴，但能养着他的心的。他坐在石头上，看毡房，看人，也看远远近近的山，看到起灶生烟，看到各屋送饭，看到邝美莹进进出出。 虽然是饭点了，但是不会有人喊我吃饭。这两天的饭搭子神棍当然是想不起我来了。至于美莹吗，眼里估计只能看到围标吃得好不好。 你这一脸向往加哀怨的什么表情啊？ 江烈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回头一看，还真是孟千姿。他没有坐轮椅，一手拄着登山杖，一手扶着新瓷。江烈没有立刻迎上去，就着晨光看了他好一会儿，真是好看，清清爽爽，唇红肤白，发髻高挽却松解，许多碎发垂下，但并不显得乱，别有风致。他不知道那又是新瓷的手笔，给孟千姿解好发之后，左一拉右一扯的，一定要扯出一个松而不垮的凌乱美来。江恋只是颇为陶醉地想着， 咱们千姿真是好看，胡乱扎个头发都这么美。 孟千姿不满意了，拿登山杖戳点地面，说道， 你还坐着，不知道过来搭把手。 江恋这才笑着过来，把新瓷换下。 哼，怎么没坐轮椅啊？ 该练着走路了，三妈说对轮椅越依赖越站不起来。 那千姿，我回避。 嗯，没你的事了，待会儿江练送我回去。 说完了，人却不挪窝，只是颇为玩味的看着新瓷走远，然后偷偷向着江练说了句， 新瓷有点情啊。 是吗？怎么说呢？ 以前恨不得24小时出我边上，不叫他走他就高高兴兴待着，这两天啊屁股上长针似的坐不住，动不动就是啊，千姿让我走了，我忙去了。他有什么好忙的？我不就是他忙的重心吗？ 还真是。江恋看了眼新瓷的背影，那小步子迈的的确挺松快。他忽然想到自己， 哎呀，我每次去找千姿时大概也是这样，要遮掩又遮掩不住，步子肢体哪怕一根头发丝儿，都会叫外人看出端倪来。 他扶着孟千姿在石头上坐下，孟千姿打量他， 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刚刚什么表情啊？ 说完又去看不远处坡下江恋一直盯着的那一座毡房。 听说神棍的朋友们来了。 啊，封印凶简的那些朋友， 他们给神棍带好吃的了，没分你一口，所以你一直坐着气得要哭还流口水。 哼，我就是看看。 孟千姿显然不相信，眯下着眼看的那睥睨着的小表情，好像就是在说，小样还想瞒我。江恋让孟千姿看得有点底气不足，想以笑带过，又觉得不大自然，末了终于缴械。 其实也没有，就是忽然觉得，我好像一直没什么朋友。 这个孟千姿想反驳，但是思忖了一会儿，觉得还真是。 邝美莹不是吗？ 哼，美莹是和我一起长大的，感情好是好，但如果你一早就知道这辈子是要为她奔走甚至送命的，那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永远不会是平等的。 那围标呢？ 围标啊，也是一道长大的情分，但是和我想的那种朋友还是差了点感觉。 孟千姿有点明白了， 他拿手掌托住下颌，纤长的手指在颊上慢慢点着，秀气的指甲在晨光下泛着润泽的粉。 那神棍？ 他那样的，算是吧。 哦，懂了。你在这儿点点数数，觉得神棍算是，但是啊，你只有他一个朋友，还有那么多，他是你的全部，你是他的一丁点儿，心里泛酸水，嫉妒了是不是？ 哦，人有我无，人家地里的玉米棒子多到扑出来，我掰来掰去掰不出几颗，难免有点微妙心理。但怎么话经他的口说出来，就跟爱而不得争风吃醋似的呢？是。 江恋往坡下看去，江鹊桥在毡房不远处踱步，姿态怪优雅的，但踱来踱去始终在那一块。孟千姿忽然冒出一句， 其实仔细想想，我好像也没什么朋友。 怎么着，这还跟我攀比上了？ 你别看我从小到大身边围满了人，但是啊，不是要我听话的就是听我话的。静松人很好，但是他对我总要顾及分寸，和我说的话也总要符合身份。星慈嘛，更像朋友一点，可我到底是他的雇主，他打我的工拿我的钱，感觉不一样。所以啊，我也没什么朋友。 哦， 切，也不说安慰我两句，就只这么轻描淡写的哦一声。哦什么哦什么，要听哦，我不会找江鹊桥吗？ 顿了顿，江恋拿一侧的肩膀轻轻碰了碰孟千姿。 哎哎，嘿嘿，这么巧啊，大家都没什么朋友。 孟千姿的唇角差点没藏住笑，她马上点头。 哼，是啊是啊。 啊，哼，要么咱们俩凑合着做个朋友。 可以啊，以后我们再去撬神棍的朋友，他朋友多，人又傻，肯定不会有防备的。 哼，好主意啊，有一个撬一个，有一对撬一双。到时候朋友多的我都嫌烦。 孟千姿深表赞同，两人就这么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看到末了几乎是同一时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真好啊，那揣了一早上的鲜艳和微妙就在这笑声里全没了。能笑出来何该感恩，更值得感恩的是有个能让你笑出来的人。江恋低头吻向孟千姿的唇，行将吻上时忽然停住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是大白天，人来人往，坡上坡下全都是人。他不是那种大庭广众之下肆意拥吻的热烈性子，情感是私人的，不愿分享的，他需要遮掩，或是夜色，或是望不尽的空茫，或是拉紧的帘，紧密的窗，两个人的事儿，彼此相互私藏，容不下多一点的目光。孟千姿看着他，没有躲开，但是轻颤的眼睫尖上跃动着一点慌。群山和房屋，还有那些人，在他的眼底层层败色，败成不重要的模糊衬景。如果这个吻落下来，他豁出去，接住就是。可是，那么多人呢？那么多议论。自己的事儿何必摊开了给那么多双眼看？江恋侧过脸去，略粗的喘息浮向他的耳际，浮动了鬓边那几根很细的、淡成了浅褐色的鬓发。 这样，别人看来是不是在跟说悄悄话似的？ 孟千姿笑起来，耳根处慢慢泛了红，正待说些什么，不远处忽然传来一个苍老但又熟悉的声音。 子宝，大娘娘。 孟千姿一愣，旋即转头，还没看清来人，已经脱口叫了出来。江恋循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，这是高惊鸿，在山鬼里他一定是特别的存在。一头雍容的白发，霜雪般凛冽，年岁如此之高，仍然撑得起贵气、精致和优雅。 他穿黑色的长呢大衣，领口处结了色彩鲜艳的丝巾。侧身时，耳垂上挂下的珍珠耳链轻荡，给脖颈间留下一抹珠光。他真是出众，哪怕容颜早已不年轻，哪怕皱纹爬上了眼角唇侧，身后的景如斯和孟静松以及所有人都忽然黯淡。高惊鸿笑着朝孟千姿点了点头，又看了江恋一眼，这一眼风急云卷，山高水长。江恋回忆一笑，这一笑不畏缩也坦荡。高惊鸿既然来了，孟千姿自然就不得空了，更何况山鬼眼下一堆白事儿待办，江恋也不好去耽误孟千姿的时间，他一个人回了房，跟邝美莹和韦彪闲聊。 山鬼这头大概快要撤了， 韦彪的伤还没好呢，这动来动去的不合适吧？ 伤也分三六九等，江恋的伤在肩膀，这几天摸爬滚打下来，他几乎忘了自己还带着伤了。邝美莹嘛，自然更不记得，但韦彪的伤在肚腹， 肚子里头那么多脏器，哪一个都是要命的，万一养出个差错，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。 所以在邝美莹心里，韦彪必须得躺着，连坐起身都不应该，更加不可以舟车劳顿了。江恋斜了他一眼， 人家山鬼走你不用跟着走，只要交租房钱，你爱住多久住多久。 对啊，这一阵子老跟着他们一起，我都忘记我们可以自主行事了。 自打江恋把箱子带回来，邝美莹的心情就好得很，过往磨难都成了历练，昆仑山也成了否极泰来的福地。他转向韦彪， 哎，那我们索性再养两周，等你恢复的好些了再回家给太爷上香不迟。 又看江恋， 你呢？你是陪我们一起，还是自己想去哪玩？ 再说吧。 中午第一波回撤的山鬼离开营地，营地不够住，那么多人待着也是闲着，所以无关人等先走。江恋在门口看着七八辆车一溜长排缓缓离开，心中腾起了强烈的不真实感。 美莹在规划着给干爷上香报喜的事，山鬼开始往外撤人，在大家眼里事情已经结束了吗？可总觉得还差了些什么呢。 午饭后，神棍会客的那座毡房终于开了门，却没人出来，似乎开门只是为了透个气。后来神棍探出身子，喊住一个过路的山户，吩咐了些什么，那山户大步流星地离开，额顷折返，抱了一箱的便携式氧气瓶送了进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那个胖子曹延华出来了，脸色有些灰败，鼻子紧贴住氧气瓶的吸氧口，鼻翼大幅度的扇合，然后一屁股瘫坐在了毡房门口的帆布椅上。 什么情况？说个胸检而已，怎么跟打了败仗似的？ 幸好江雀桥一直在那一块溜达，为江恋提供了借口。他抓了一把草籽，装着是过去投喂，路过门口时往里扫了一眼，除了神棍，每个人都有些精力不济。穆代一脸倦容，眉头紧皱，伏在罗刃怀里一声不吭。严红沙坐在一边垂着头，一万三在帮他拍背，又递了瓶氧气给他，他似乎是连氧气都嫌恶，一直摇头。 哎呀，哎，要么我跟管事儿的说一声，把你们往西宁送。 是收出什么后遗症来了吗？ 江恋不好逗留，径直走到空地上，把草籽撒给江雀桥。曹解放也从毡房里出了遛弯了，江雀桥吃得很淑女，有姿有态。曹延华吸了一会儿氧，大概是觉得无聊，跟他搭话。 哎，小兄弟，你的鸡什么鸡种啊？啊， 雪鸡。你们那个呢？ 嘿，山鸡，野山鸡。 我从打野味的小贩那儿买的。哎，可不是买了吃的啊。我买他的时候他瘦着呢。 哼，这胖子挺有意思。我只随口一问，他可以叽里呱啦的答这么多。哼。 你高反啊，我看你早上还挺适应的。 江恋指了指曹延华手里的氧气瓶。曹延华有气无力，大概是觉得解释了他也不懂，于是没往下说，只是喃喃说了句： 哎呀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呐。 说话间，神棍急急出来，大概是要去找人。一眼看见江恋，乐得抓人跑腿。 小恋恋，来来来，帮个忙。 哎呦，小字头的，棍儿哥自己人呐！啊， 边上的曹延华眼睛一亮，神棍懒得跟他废话，把江恋拉到一边。 你去帮我找找孟小姐，或者哪个姑婆都行啊。山户不是要下去吗？安排俩人送我朋友出去，顺道把那车也开出去。 这才见面，这么快赶人，都没好好吃顿饭呢。 嗨，你以为我想啊？我跟你提过没有？这胸减上身，它是有个，有个好的副作用的。 原来，这胸减在迷惑人心智的同时，会使人肢体强健。通俗点说，体能是之前的好几倍，偶尔受点伤都能立马痊愈，连疤都不留。罗任他们引胸减上身之后，这副作用也自然显现，毫不夸张，跟普通人一比那就是超人，连一万三这样不走学武路线的都能单挑好几个不变色。几年下来，他们都已经习惯了，也有了错觉，真把这个超人的自己当成真实的自己了。所以曹延华才会嘟囔着什么和胸减处出感情来了，怪舍不得的。 现在这胸减一收，他们的体质瞬间回去了？ 可不嘛，本来这种抽离就挺煎熬的，我估摸着多少都会病一场，更何况现在还在高原。这高原你懂啊，氧气稀薄，生存环境又比较恶劣，他们真是瞬间都个个不舒服了。罗小刀说车都不想开了。他们常住丽江的，西宁的海拔跟丽江差不多，我就想着要不就送他们去西宁，会好点啊。 你是怎么收的？ 这容易啊。当初胸减是融在血里，他们又把血分别的注进身体里。这么些年身体像个坚韧的囊，偶尔受伤也不会流血。也就是说呢，胸减是很牢固的被困住的。但是有七块兽骨就不一样了。人家是原装的，我让他们割破手掌，一次摸过七块兽骨，我还拍下来了。 反正送人这事儿又不是十万火急，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。神棍掏出手机给江恋看自己刚刚拍的视频。怪不得要拍视频，视频太震撼了。兽骨上原本什么都看不见，要靠手去识别。但现在兽骨身上出现了嫣红的象形文字，这还没完，那字是起伏流转着的，一笔一画都像有生命有呼吸，并且渴求着什么。江恋皱眉， 但是这不是长久的法子呀，这东西得装在箱子里才能真正被困住，箱子打不开怎么办呢？ 神棍的面色微微一变，但他瞬间恢复如常，没事人样的说了句， 没关系，总会有办法的。 哼，这话是不是做梦的时候 江恋老师跟你说的呀？ 几位姑婆一定都在孟千姿的毡房里。江恋进前时反却了步，觉得就这么一头扎进去怪不稳重的，最好是里头有人出来，这样他就能托人家传个话了。说来也巧，正犹豫着， 显琼花出来了。江恋跟这位七姑婆还算熟，赶紧迎上去把事情说了。本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，显琼花一口答应。 行，待会儿就叫人过去。 七姑婆，还有事吗？ 本来也是想找你的。江恋啊，是这样的，你晚上有空吗？大姐说想跟你聊聊。 江恋心里咯噔一声，面上却不露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好啊，有空。 啊，还有啊，这事儿就别跟姿姐说了。 懂了，是要避开千姿，跟我单独聊聊。 啊，好啊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